喂，徐少华，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、哦。 哇，咁我哋夺加上命，咪仲暴力，随时拉得噶咯。 但系讲暴力，你救呢个政府暴力？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。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，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。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！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？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，夺命捞松， 重夺香港。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，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， 跟住請嚟咧蔡榮基師傅咧同我哋講下啦。其實花牌嘅經歷你都好多啦，咁、你又試過受傷，又講下即係有咩經歷？你真係好難忘話，試過受傷都好即係好重好重噶嘛，嗰次受傷都。 受傷其實做人即係做我哋呢啲咧，執筆時會冚親撞到就你固然知啦、有時譬如俾刀傷啊，即係啲利口嘅嘢咧割到啊，受傷執筆時有噶啦，係啊，所以就做。一定要小心咯，有時冚上冚落啊，跌親啊，一定會有咯。 即係一定要好有精神先得，因為你掛花牌咧，同埋你擲個棚好緊要噶嘛。如果擲得唔好，唔係定係自己安唔安全啊？你其他人身邊嗰啲都會好有危險 啊。所以上上落落都要好安全啊，小心啲，唔好差錯步咯。 第二樣嘢就係咧，你又講下啦，即係你點樣結識到你啲師傅啊、徒弟啊、跟你學啊，或者同學係嘛，同一齊去做，講下啲關係俾大家又認識下。 咁啊，同學當然係最耐嗰個啦。咁我讀完書就幫我爸爸手啦。跟住冇耐個同學喺街度撞到佢，咁佢又嗰時又冇嘢做咁樣，跟住就過咗嚟幫我哋手，咁一幫斷斷續續到而家都成廿幾年噶啦，幫咗手。 好耐啊！即係我做師傅係邊個嚟㗎？好即係好搞笑嗰個師傅咧。 搞笑個師傅咧就連之內啦，佢好多間公司都去做過嘅，因為佢係啊，佢就做咗三十幾年㗎啦，嗰個師傅。是啊，那個很風趣的師傅。 是啊，他很輕鬆地他還show給我看，搖下牌子、爬上去。 是啊，那個就是經驗最久了。是啊，他很多間公司都做過，現在都是過來幫我手。他就好像家有一老咁樣啦，咁樣如有寶， 即係佢好多經驗，因為 係啊字典嚟㗎啦，佢係 所以熟曬。佢嗰日喺度講俾我聽，你啱未嚟嗰陣時候， 係啊，佢比較識嘅嘢比較多啲咯，係啊，咁啊見嘅嘢多啲啦，咁樣係咯，咁有時我啲嘢都問下佢啦，咁其實幾好㗎。咁啊，另外有啲徒弟嗰啲啦，其實就好得意嘅，就喺 即係緣分嚟嘅， 係勞工處咁樣 登出嚟。 咁其實我請過好多勞工處嗰啲，通常唔會超過。 幾日係嘛？ 幾個月啦，唔會超過幾個月啦。 咁樣係啊，係啊， 咁佢都幫咗我七年定八年手啦，已經係啊。咁其他一啲都係朋友介紹啊，咁樣嚟幫我手啦。 但係其實即係新人入行呢個都好大問題喎，係嘛？即係其實都好難揾到年輕嘅人入行，係嘛？因為太辛苦。 啲人冇錯啦，就其實唔係淨係我行啊，好多行都感受得到冇新血。因為新血意思係可能嫌辛苦啊，佢同埋一個冇嘅責任感，翻唔翻工亦都唔會出聲。第一句話幾千日，幾時出糧？最重要呢個重點，跟住翻工放工幾點？放好似突然間遲到各樣嘅，佢揾咗一百個理由，佢都唔會話自己話瞓過六咁樣同你講嘅。係啊，所以而家啲後生仔比較難入行啊，好多行都係㗎啦。所以而家都係維持住自己自己嗰啲， 即 係 都 係 自己嗰班人圍內做得好啦。 有時即係譬如太多 order 接唔到嘅就會 cut 㗎啦，都冇辦法，即係做唔曬啦嘛。 係啊，冇得爭 係 嘛？ 係啊， 就影響自己嘅聲譽啊，或者其他嘢。 聲譽啊，固然之啦，同埋自己個體力都會有限噶嘛，因為而家咁樣天氣咁熱啦，咁有時花牌你掛唔到咁多噶嘛，有時都要適可而止去接咯。 都係，同埋你啲徒弟都辛苦啦，即係太多人去跟。係 啊係啊。 同埋你呢個工作室噶嘛，你寫字有時係咪你要第啲同事幫手寫字或者其他嘢？ 寫字而家咧就坦白講係好少寫噶啦，多數電腦字嚟嘅。咁就啲特別嗰啲要求啊，我先至去親手去寫字嘅。如果坦白講，我一年幾百個花牌全部我寫的話，我瞓覺都瞓唔到啦，已經。 係，因為但以前啲係啲字，因為你寫咧係氣勢出啲噶嘛，靚啲噶嘛。 因為以前個年代咧，啲師傅淨係寫完啲字咧，乜都唔使理啦嘛。 係。 跟住有人賞識啊，有人成啊嘛。而家你好似話有啲話自稱，即係話自己話自己不停話人手寫嗰啲，其實留意一下啲花牌，咪95%都係電腦字，但我就坦白講係電腦字多。係。係因為你電腦出嚟嘅效果。可能係穩定啲，咁同埋最主要我電腦出翻嚟啲字咧，就唔會直接話擺上個花牌度嘅，通常會用翻傳統方法上色啦。有一啲嘅會用 banner 布，會係 防風防雨 係 啦，咁樣去做啦。咁誒，就算引一張冰立布都好啦，我都會諗個顏色嘅配搭啊，嘅質量啊，就唔會話求其揾一張冰立布，其實整幾個字落去咁樣搭落去個花牌度，咁你出嚟嘅效果，所以咪會有分別咯。 而家競爭呢行大唔大咧？其實你哋而家即係花牌呢個行業 其實都唔大嘅，因為香港得幾間花牌公司啊嘛，其實真係 都得嗰幾個做。 係啊，所以唔係好大競爭咯。 咁即係所以都係嘅，客源都多嘅，而家都係。 客源就多咗，喺好似而家天后誕多咗啲炮會啊，或者多咗一啲保育團體去做一啲花牌啊，淨係做嗰啲酒會都多咗好多啦。結婚以前結婚都話做花牌咁老土咁樣，而家唔係喎， 覺得好新潮係咪？ 係啊，門口酒樓門口做一個酒樓入面又做一個當 白桌咁樣， 係啊，佢哋就懷舊咯，係啊，其實 都係好嘅，即係等大家知道翻，其實呢個即係全呢個行業都係有好特色嘅嘢，都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啦，即係值得我哋自豪啦。即係好似或者唔係個個地方都有噶嘛，花牌其實好似你嗰個講係，即係其實都幾係廣東香港 先有啦。中國深圳都冇啦，台灣咁近亦都冇，澳門都有嘅，但係唔係我哋嗰種咯。長洲嘅亦都有，但係佢嗰個係另一種花牌咯，另一種特色咯，就唔同我哋呢啲花牌咁樣。 好啦，咁但係點樣啲藝術家可以接觸到你哋，開始揾你做創作咧？ 藝術家可能透過一啲網上，而家好比較方便啲啦，網上咁樣見到你啲花牌，咦？睇下我哋嗰啲藝術可唔可以融入去花牌，大家做一個 crossover 咁樣去做一件事咧？咁其實做出嚟嘅係冇問題嘅，因為佢哋設計出嚟啦。當然我哋都睇下自己可唔可以做一個島出嚟，咁大家配合咗之後咧，將件花牌變咗第二種啦，好似美國嘅花牌咧。除了字之外是公仔來的，很有趣的，所以花牌其實可以無限變化，不是一定傳統寫曬啲字啊咁老土的。 可能現在因為你都比較年輕，即可以接受多啲不同類型的東西，所以變咗即嘗試更加多新的。咁我哋繼續看下咯，啲相片係啦，咁啊講下啦，唔同花牌嘅即各方面嘅狀況。 呢個就係花牌文武廟啦，就係170周年嘅。咁文武廟佢就想做一個懷舊花牌。 呢個幾靚喎，成隻嗰個形都。 佢就整一個真係好特別嘅，特登為佢設計一個好似一個城樓咁上下啲啦。咁啊兩邊有兩個嗰個好似看台咁樣。我以前嗰啲我唔識講嗰個點形容。 好似看台。係 啊，咁我就用咗全部都用曬紙嘅。啲花係紙花嚟嘅，唔係而家啲梯花。係啦，咁就紙花。咁就但係唯獨是咧，就我用唔到草繩啦，因為我真係揾唔到，揾唔到草繩而家。咁我就用啲膠水黐上去啦，全部紙花，中間文武廟三個字就係我人手自己寫翻出嚟嘅，就係用棉花字整出嚟。側邊嗰啲就係全部揾啲油就咁寫上去嘅啫，用翻最傳統嘅方式去做。 即係佢中意用翻傳統嘅方法。 佢問我有咩好嘅idea 或者一個傳統嘅花牌，全部紙花，我諗即係而家都比較難，全部都係紙花啊、紙啊，冇任何 banner 布，亦都冇任何膠水喺度嘅呢個花牌，出嚟效果係唔同咯。 擺幾耐呢個？當時 呢個好似擺咗約莫都係兩個星期到就拆咗咯，印象中 係啊，記得好似見過都幾係。 係啊係啊，所以用翻點解顏色好似唔得鮮豔咁？因為用翻以前。有的物料，因為以前的物料顏色沒有那麼多，起碼已經沒有熒光色，沒有很多那些發泡膠那些金粉那些，因為我用傳統的東西去做嘛 但也是配合到它的，因為本身這個歷史 很悠久， 是啊，因為文武廟170周年，那我沒有用這些這麼新的 東西，搶 了它色，是啊，用一些傳統舊，你影相就沒有那麼漂亮，近看就好一點，因為紙花就始終有個感覺在這裡，有個感覺度，但是一落雨就什麼都沒有了，是啊 咁就當時係咩月份擺嘅？ 十月 就好啲，冇乜 水。係啊，但係都有少少微微雨咁樣咯。係啊。 好啊，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。你其他嘅創作啊，其他嘅作品啊。 哦，呢個就係劉德華生日會2015年，咁就有個event公司揾我啦，就整一個花牌，中間係包住 LED wall 嘅。咁呢個 LED wall 好大個嘅，有成三米高，成六。七米闊，好大個，係啊！咁啊，整個時候就要好準咯，因為佢嘅LED wall咧，咁側邊全部都是電子嘢，我哋得好少個範圍去做呢件事，同埋冇唔係搭棚嘅，你見到啲竹都係加落去啫，所以就係一個難度喺度咯。 咁呢個搞幾耐？呢個 都係幾個鐘啫。 係呢個真唔係太辛苦呢個。 有難度咯。你辛苦喺室內就誒點都唔冇咁辛苦噶啦。咁、就喺户外就辛苦啲咯。咁就因為難度就係佢個 鞏固佢位 係啦，鞏固佢同埋個 LED wall 又唔好整爛人哋咧，同埋冇得落腳啊，同埋要準咯個位。 係咯，因為你後面要點樣 撐起佢。如果花牌唔 fit 位嘅話咧，多一陣嘅話，人哋嗰後面個熒光幕會遮住熒光幕。如果太大嘅話，你又露出個罅出嚟。 係咯， 所以就好準咯要。 即係呢個都係要考慮，即係開始計咧，可能你都要諗下點樣做得最 fit 到嗰個位。 係啊，以前未有經驗嘅時候就爭啲咯，跟同啲設計師同埋藝術家係啦，喺佢身上學咗好多嘢，咁可以有時運用翻出嚟係work 嘅。 好啦，咁啊繼續睇下其他相片啦，因為之後咧你都有搞除咗 event 之外，都有搞好多同學生嘅，不如又講下呢個。 呢個就係啱啱嘅天后寶蛋啦，係香港第一個。有五隻色的花牌，花牌通常全部都用紅色的布嘅。其實紅布都係好意頭啦。咁其實除了紅色之外，都用了紫色啦，用了粉紅色 啦， 黃色同埋綠色。咁出嚟嘅效果，我個人認為就覺得很開心。 因為點解會俾你用咁多唔同嘅色嘅？ 咁佢東華三院嗰度就話啊，有冇啲好嘅 idea？ 好似文武廟咁樣啦，即係冇傳統，但係得嚟又有啲。 創新的 係啦，咁我就五隻色嘅花牌，每個花牌都有佢自己的主題顏色，入面底色又好，布又好，都用翻嗰隻色。 係， 咁成個花牌就用啲顏色粉、金粉去鋪啲字出嚟，襯翻啲布嘅。 係，呢個都好大型啊！其實呢個花牌 係啊係啊，咁佢最主要就係嗰啲顏色布咯。出嚟感覺係俾人我好開心。如果好似彩虹咁樣見到咁樣感覺，會係幾好咯。 幾有趣嚇。 係啊， 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。哇！呢、這個真係好大喎、 啊！呢、這個就係有史以嚟嘅花牌最大嘅花牌，就係舊年就林村太平清照去做嘅、 哦， 有216尺長，真係好長，行都有排行。 呢個真 係 好。 係啊，咁啊最難就係配色咯，呢度因為花牌太大，又要配翻啲顏色落去，因為佢打照又唔可以太過一啲新潮嘅顏色落去，一定要比較傳統一啲，所以就要配合得嚟咧，要俾人睇得到啲字，所以就最難度係呢樣嘢咯，同埋設計方面。 係佢配合擺咗幾耐呢個？ 呢、這個擺咗 當時 頭尾一個月到啦， 都好耐喎。 係因為要打照嘛。 係咯，冇錯。係啊，所以你真係一定要好安全，因為打照嗰個日子應該都有啲雨水。 係啊，佢佢哋個照會就好信賴我啦。俾我發版，我話整一個全香港最大嘅花牌啦。你話事啦，唔知。全部設計出嚟，佢冇ban過任何一樣嘢，係啊。 但係當時有幾個夥計一齊去整啊？ 誒，都係張相頭先船上面嗰啲， 嗰幾個咋？ 係啊， 咁啊搞咗幾日啊？ 係咁嗰次又唔係坐船，坐車去整咯。呢度啊，上班派兩日咯。 哦， 其實兩日其實主要淨係掛一日啫。就掛一日，因為我哋即係掛到好熟好快 因為同埋你即係已經準備曬啦啲嘢。 係啦，冇錯。 配件啊，搞唔曬。 當然喺個倉度做咗好多好耐啦。 應該係啦，冇理由，因為都應該都咁大。 我哋掛上去係好快嘅 啫。好似嗰次我咁樣上一個上晝一個下晝掛完，係嘛？ 我哋已經慢慢掛噶啦，已經。 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喎。 呢個花牌咧就喺江西省南昌市嘅。佢呢個花牌咧，佢就喺國內嘅地產商啦，佢就見到我哋。 頭 先 係 咪 Kira 曲個花牌嘅？佢又見到好靚，好有嗰、那個開心咁感覺啊！同埋嗰個喜慶啊！佢又將個花牌一模一樣搬上去南昌上面。哦、你留意啦，佢又有 Kira 曲嘅又係，佢連嗰啲任何細節嘢都係模仿佢嘅。佢啲旗仔都係，係啦，佢連啲旗都模仿佢嘅，所以就成個幫搬上去南昌嗰度咯。 即係而家因為即係大陸冇呢樣嘢，所以見到咁特別，就想去抄下咁樣。 呢個係喺江西省第一個花牌咯。 係，佢哋反應都好，即係啲人睇到好靚啦，因為開曬燈嘅。 有啊，因為我哋搭嘅時候咧，佢哋反而估唔到喺江西嗰邊咧冇乜人搭棚啊，好少人搭棚。佢係由開始到做完之後，每日都有成100個人睇住你做嘢，好多觀眾。 是 啊，佢哋嗰度 壓力你， 又冇喎，幾開心喎，有人睇住啊嘛，係啊， 都幾得， 因為佢唔係話俾壓力你睇，佢覺得好怪，幾條竹豎起可以咁樣去做咯，因為國內就唔多嘛，同埋做嘅方式亦都唔同噶嘛，同埋一上花牌時更加多人睇，因為顏色鮮豔啊嘛，係啊， 就幾有趣好啦， 係啊， 咁啊下一張就睇下咯喎。 好，呢、這個都好靚喎，呢、這個 係啊，呢、這個喺法國波爾多嘅，2016年嘅，咁就旅遊發展局去做嘅，咁就模仿一個氣棚啦，咁但係法國嗰邊就唔俾搭竹棚，咁就一定要用鐵架，咁、就所以咧個後面係鐵架嚟嘅，但係出面嘅咧就模仿咗個氣棚咁樣去做呢個花牌咯，係啊，呢、這個花牌特別之處就係全部換曬嗰啲歐盟嗰啲電線，因為我哋去到嘅時候咧。他哋話我啲電線唔安全，唔可以有燈著，但個花牌冇燈著就唔靚噶啦。跟住就喺法國度買咗好多嗰啲佢哋當地嗰啲合乎規格嘅電線換上去，仲要全部唔准入駁口嘅。 哦， 係啊，我哋搞咗三晚通宵換曬燈去全部。而家呢套花牌翻翻嚟香港之後咧，我成件都擺咗喺貨櫃度。 係 keep 住記錄係嘛 ？keep 住佢係啊，可能下次去法國唔使換啊嘛，或者歐洲咁樣。 嗰啲線太貴係嘛？換 啊，真係好貴啊！買咗淨係呢個花牌啲線買咗唔知20,000+港幣，好、貴。 即係啲燈嗰啲線， 啲線淨係啲線咋？ 因為可能大家個嗰個啱嘅，佢嗰個線路應該同你香港唔同。 其實一樣嘅，只不過佢係冇嗰個 唔係個條例係 有防水嘅繩啊咁啊，但係整完之後，我哋都唔知O 唔 O K， 但跟住佢哋有啲類似機電署嗰邊啦，法國嗰啲政府人嚟檢查係 O K， 咁都放心，係啊，精完成到 都容易 係 嘛？ 係啊，呢個就係一個經歷經驗咯。 係咯，好啊，咁下一個下一張相。 這個花牌就很特別了，是就是香港第一個呢由學生摘出來的真花牌， 學生 摘的1比1、是啊，1比1的，他由破竹、削竹、剪每一條竹篾都好，都全部由學生去做的， 是 那掛上去，當然是我們自己掛上去，因為琴高琴低太危險了嘛，是啦，全部由學生去做出來的， 是 這個花牌連字都是的， 早幾耐他們 少了唔記得五堂定六堂噶啦，每堂三，每堂四個鐘到啦，四五個鐘。 有好多學生一齊做係嘛？ 有廿幾個啊！ 哦，鬼知 啊！係啊，因為佢又要破竹啊，要削竹啊，即係每個步驟都由佢哋 自己去 做出嚟，一模一樣，全部冇馬虎嘅。 係 佢做出嚟比一啲真係有某啲花牌公司嗰啲仲更加企理，真係噶。 咁係好嘅，即係教多啲學生，即係等佢識。咁、下一個， 因為佢哋就算當然啦，摘兩摘佢唔會真係識，起碼佢知道佢下一代問佢花牌知唔知乜嘢，佢起碼雖然佢都摘過感受過，就係損手爛腳咯。 可能有啲人有興趣，第時真係跟你學噶嘛，繼續。 而家跟我學都好啦，佢哋都會。人工太低啦嘛，辛苦啦嘛，都係嗰個嘅嘢啦。 都係好現實嘅嘛，即係要學過下啦。 係啊，起碼知道佢花牌點樣，雖然佢唔轉頭可能唔記得咗點樣做嗰樣，起碼知道佢識講。係啊，有嗰個感覺喺度啊嘛，感受啊嘛。 好啊，咁啊下一張就睇下啦喎。啊，呢個你都介紹過嘅嚇。 係呢個喺摩天輪隔離啦個花牌啦，跟住國際龍舟節嘅，咁就我就其實嗰輪就比較忙啲啦，咁我其實推咗呢個 job 嘅，佢就話。我後屘問佢，佢嗌我做，我話你個花牌擺邊度啊？擺摩天輪隔離啦嘛， 幾好喎！ 係啊，所以特登同佢開咗成一個星期通宵，同佢做呢個花牌，咁啱就係 有宣傳性作用。 頭先同埋我最中意佢個摩天輪隔離張相嘅， 係咯係咯， 係啊！嗰個時啱啱喺江西啊，先個花牌咧就同一時間去做嘅， 係 兩邊一齊做咯， 好忙咁。 係啊係啊， 不過呢個都有特色嘅，因為你見到即係深酒之間好似一個融合咁樣樣。 係啊。日頭咁效果啦，出嚟我做嘅時候咧就好多遊客喺度睇啦。做完之後我亦都冇走開，企喺側邊等啲遊客影相，咁啊感受下自己嗰個作品啦，俾啲遊客影相啊，感覺到係好開心一件事啦。 好，咁啊下一張我睇下。哇！就係頭先你講我起上船嗰個 係啦，呢個就係第一艘船啦，就係行頭嘅個花牌，你見你嗰個咪歪咗嘅，即係船其實側咗一邊嘅，因為有啲船會左搖右擺噶嘛。雖然啲船好大隻，但係喺海度會左搖右擺咁樣。啱啱好呢個係影到摩天輪啊咁樣，那個效果會係幾靚啦。係啊，所以其實而家望落去個花牌好似好細個咁樣，但其實已經係好大個噶啦，已經係咪？ 因為你睇到都好大嘅， 好大個啦，其實 因為佢拍埋佢個比例睇到嘅。 係啊，呢啲船一手已經好大隻㗎啦，已經係啊，所以第一次有喺維港度巡遊， 啊都係一個好嘅表達方式。咁我下一張睇下咯。 係啦，呢個就係我2014年美國嘅作品啦。咁樣我就喺嗰個影相留念啦。咁樣就用曬啲旗仔，全部整得好齊整嘅，因為你美國嗰啲人全部都講數據， 係 佢連啲搭棚嘅竹咧，每一條嘅高度都要一樣。 哦。要求咁緊嘅， 佢哋睇條睇住個圖嘛，睇住圖同你講嘢嘛，係啊，係啦、啊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咯。因為就我哋搭棚咧，每人搭嘅竹嘅時候咧， 平時我哋搭棚咪靠肉眼啦，靠嗰個一般嘅高度啦，我哋就拎把拉尺去每一個條竹度度一度佢嘅高度，先至去扎嗰塑膠帶。因為啲竹唔係每一條都直噶嘛， 啱噶。 其實每條竹都會攣嘅，咁我哋都要扎每扎每一度都好啦，都係要度一度佢，變咗出嚟個棚咪好真係好市正咯。 咁其實都係好嘅，即係可能喺視覺上出嚟好靚。 視覺上就變咗好似好硬，變冇咗嗰個竹嘅特性喺度啊！竹嘅特性就高高低低嘅時候，有啲嗰個美感喺度咯，係啊。咁你可以話好整齊又得嘅，係 咯，即係另一個角度睇。 咁呢個你喺好遠影過嚟嘅時候咧，就見到個美國國會啦，出面有花牌， 係咯。 有啲朋友打電話嚟，喂，你做乜 key 啲相上去啊？真㗎，唔係 key 上去，哇，好似假咁樣喎。呢張相就係一本雜誌影嘅，係啊。咁我就cap 咗落嚟啦，咁就覺得真係好特別咯，即係個花牌會喺個國會出面， 係啊，好型添啦。 我哋做嘅時候好多嗰啲移咗民嗰啲啊，覺得好奇怪，會喺度見到人搭棚嘅美國，會走過嚟同你哋傾偈啊，嚟問下香港近況啊，即係好似我哋喺嗰邊做嘢，全部見到啲外國人，全部係啦，都係講咗講英文，突然間有個人講廣東話，同你哋 say hi， 你辛唔辛苦啊咁樣，咁樣好開心啊，傾偈啊， 都有趣，你即係真係好似一個中西文化嘅交流咁樣， 好強烈嘅對比啊， 同埋一個即外國的古式的建築同你 因為佢呢個民族自組好似好幾十年㗎啦，但係未試過一個建築物有咁大，係啦，佢呢次係有史以嚟最大的建築物咯，係啊，所以佢哋嗰邊歷史博物館係好開心，好中意呢個作品咯。 係，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。好啦，呢個真係教係咪工作人員係嘛？ 教 學生啊， 教啲學呢啲其實咧學生都係東麻三院入面嗰啲內部嗰啲人員啦， 工作人員 係工作人員啦，或者一啲嗰啲係咪行政部 員工？ 係員工係啦，係第一次係東麻三院入面嗰個嚟就職典禮嘅地方，我就再教班咁樣教佢哋分享佢哋，因為東麻三院就職啊，任何事都揾我做花牌，佢做咗幾十年㗎啦，但係真係點樣去摘一個花牌，佢哋係完全唔知道，佢哋就親身體力行啦，身體力行 試下玩啦， 落去摘，但係佢哋真係好開心咯，好有趣咯， 好啦，又講翻下啦，即係睇翻之前嗰張相片咧，就係咧啲學生咧講下點樣砌幾個鐘頭就已經搞掂咯，幾堂嘅啫喎，都好犀利喎，三十幾學生定廿幾學生？ 二十幾個 嚇，咁你就睇翻張相先啦，都難噶嘛，你要教佢哋，仲要咁多學生， 佢哋通常去學嗰啲都有興趣嗰啲嘛， 係咯， 唔係教嗰啲徒弟，徒弟咧冇興趣啊嘛，佢揾食噶嘛。係啊，好似你哋個個都好開心去感受啊，所以好落力啊，係啊，佢哋個個翻到去都起曬水泡噶都。 係啊。 係啊，因為你用力啊嘛，佢你比平時啲力係唔同嗰啲啊嘛，剪竹籤啊、削竹啊，揸住嗰啲柴刀去削。 係。 平時點會揸到柴刀咧？係。咁要用力削，所以佢哋起曬水泡。 會唔會即係有啲方法？譬如有啲人提議就係用一啲皮嘅手套薄身嘅，得唔得咧？都唔得嘅，係咪？ 其實個手感冇咁好啦，當然戴都會戴手套嘅，但係你要用得多嘅某一點嘅力咧，都會有水泡啊或者起疹咁樣咯。 係，咁你而家都經常都唔會，因為你已經習慣咗定點樣？ 而家我 受到啲力， 我而家少咗㗎啦，因為我而家通常啲徒弟啊、伙計幫到手嘛，咪少落手咯。係啊，少咗。 因為你即係以前都會咁樣。 有，但當然啦，有啲基本嘅疹一樣會喺度嘅，間唔中都要幫手做噶嘛。 係啦，好，咁我哋係下一張去睇下咯。 係啦，呢個就係上次嘅渣哥嗰個開張啦。咁佢點解揾到我呢？因為佢之前未識我之前咧，揾咗幾間啦，都話做唔到個花牌，搭唔到棚。咁後屘揾我，跟住睇完就現場環境之後就話 OK 冇問題。佢咪仲問我係咪真係可以㗎？跟住話冇問題。跟住佢做完之後好開心。 有咩難度咧？呢個地方 其實難度因為後面玻璃。 哦， 下面玻璃嚟嘅，全部都係 即係啲力個問題， 射 唔到。 係啦，同埋我自己咁我用我自己嗰個經驗啦，咁樣去做好呢個花牌出嚟。 咁呢個玻璃你點樣撐住咧？ 用一啲某啲位啊，去左頂右頂咁樣互相支持翻佢力， 撐住翻。 係啦，係啦，咁就呢啲都係經驗咯，係啊，咁做完之後佢哋好開心啦，譚小華覺得好開心咁樣，咁我都好開心啦，出嚟我都唔知係佢哋嚟嘅，係啊，咁我幫佢做完之後，我先知係佢哋嚟嘅。 係，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。 呢個就係恆生學院啊，恆生學院啦，咁就 真係跟你學， 係啦，整花牌， 佢哋搞笑啲啊，啲花牌， 佢哋啲學生 好開心啊！又係整到咁整完之後，自己中意整啲字落去啦，咁樣有啲老師喺度幫手一齊喺度整咁樣，咁我又就摘咗個洗花牌送俾佢哋咁樣，係啊，咁佢哋都係想感受嗰個花牌文化，係啊，咁就點樣去整啊？整呢啲都係組件嚟嘅，其實係啦，整緊過程咯。呢啲就係傳統啲嘅小圓包，係啦。 咩叫小圓包？ 以前啲花牌咧未有孔雀嘅上面。就用六個圓形咁咧，就擺喺個上面嗰度做一個開始。咁佢啲圓形嗰啲咧，我哋叫啲小圓包，係啦，咁就做嗰啲咯，就比較得意啲。咁佢哋又可以感受得到佢嗰個真係做嘢嘅 過程啊， 係啦。但因為佢哋時間唔多，又唔可以做一個咁大個，所以就一堂過就做啲小圓包，就啱啱好夠時間咯。 嗯，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喎。好啦，呢個咧就啱啱咧就係你咧有一帶上嚟嘅產品啦、嗯。不如講下啦，你即係點樣樣去創新，將呢啲嘅即係傳統嘅花牌變成咧而家嘅作品啦。 OK， 而家咧見到咧孔雀嗰啲咧。孔雀其實跟我而家真係用緊花牌嗰啲孔雀一模一樣。 我上次見嗰啲都 一樣。係啊，一模一樣噶，因為佢全部按翻比例啊，全部顏色啊一模一樣去做嘅，同埋啲字係我自己手寫落去嘅，因為就見到你啦，可以掛到一七抽咁樣，就好大抽，佢擺喺車又得，擺喺屋企又得。但係啲組合咧就好似自由嘅發揮擺落去啦，咁就好似一個真花牌咁樣，自己自由組合。如果係見有啲人唔中意嘅話咧，就可以用鎖匙扣啦，逐個逐個做。因為咧大花牌咧咁大個咧，唔係話個個人都可以去做一個花牌出嚟啊。冇地方擺啊！ 但係呢個小飾物咧，就可以隨時帶起身都得。 咁有時你擺酒樓擺酒嗰啲花牌咧，你唔係多人擺酒噶嘛？有時又唔可以更新啊咁樣。呢個做咗咁小飾物咧，就擺喺身邊啊，裝飾啊，或者做鎖匙扣， 係 啦係啦。咁啊，特登咁嘅設計啦。咁有一啲可以自己寫字咁樣咯。 咁啊，講下呢個啦，呢啲都好 colourful 啦，有好多唔同嘅款啦嚇。 因為呢啲都係跟翻顏色啊，其實咧啲正常嘅花牌一啲顏色都唔會用，但係有時會。因應翻佢哋嗰啲喜好啊， 係 啊，去整啦咁樣呢啲字，通常咧好似好老土嘅，本台喜慶啊咁，但係花牌通常都要用呢啲字嘅。咁啊神恩庇佑啊咁樣都係百年好合嗰啲，全部比較老土 嘅。傳統啲嘅。 係啦係啦，如果想唔要傳統嗰啲字咧，我有一啲 咧可以自己創新啊呢啲。 係啦。 嗱呢啲咧可以自己寫嘢嘅。 自己寫落去嘅，咁啊更加有誠意啦。 係。 父親節啦，嚟緊父親節啦，啲任何節日咧，自己寫落去送俾爸爸啊，或者送俾。女朋友生日嗰啲咧就慳皮啦，真係寫幾個字落去， 好教呢啲慳皮嘅嘢啦， 一生一世咁樣搞掂啊，真係。 仲有呢啲咧，都好多唔同嘅款 啊，係啊， 唔同嘅 size 啦。呢啲 size 設計其實係咪都係基於咧，即係本身花牌嗰個形態去做啦？ 花牌組件嚟嘅，全部按翻佢嘅比例啦，孔雀嘅比例去做嘅，全部都咁，因為變出嚟嘅話，砌出嚟咧就一個大花牌咁樣嘅效果噶啦，係啊。 咁我其實今日咧都好多謝你，即係講咗好多，即係其實傳統嘅演變啦，關於花牌啲乜嘢啦，第二樣嘢就睇到咧，即係其實呢個行業咧去傳承同埋好多嘅新嘅創新嘅手法，希望咧你真係能夠為香港增光啦，你都去到好多外國已經展出過作品，去過法國啊，去過美國，咁希望咧你的作品即係得到更加多人去認同，同埋咧甚至咧就係呢個文化呢樣嘢能夠真係更加多人去承傳落去，雖然而家。呢、這個行業係好辛苦嘅，咁但係 最緊要都係有人識得欣賞同埋保肯去保育佢呢樣嘢啫。咁佢辛苦嘅就唔緊要嘅，最緊要大家咁覺得佢好就得噶啦。 係啦，咁唔緊要，我哋有機會同你繼續合作嘅，即係我遲啲我哋咧再搞其他活動嘅時候咧，可能都邀請你，可能又做下講座啊，又做下啲工作坊俾啲學生去參與，可能做一個花牌出嚟。 而家好似啲小學生都會嚟我哋工場啊，都去 去學習， 做係啊，去睇嘅，去學㗎咁樣，幾好㗎。 咁我哋下一次咧就做有機會，希望聽你有第時有新嘅作品或者係攞獎嘅嘢啦嚇。咁、 okay, 多謝你，好 okay, 拜拜，同啲觀眾聽眾講再見， 拜拜。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，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，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。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，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，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和城市步伐。在香港長大，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。